好，隔咗个礼拜又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我哋当然啦，又懒惰咗个礼拜啦，就冇做节目啦，咁样唔紧要。咁以后咧都会尝试系用讲下啲叫做本土啲嘅，或者系叫做行业性啲嘅商业题目嘅咁啊。咁啊，今日咧喺录音室入边咧，除咗我大卫之外啦，咁啊有阿杜比啦， 系你哋好， 系同埋亨利啦， 大家好。 咁啊，有啊，我哋位嘉宾啦，啊茶叶蛋上嚟啦，我唔知点解佢改呢咁嘅名啦。 但佢系唔系卖茶叶蛋嘅？ 系冇错，今日我哋唔系讲茶叶蛋， 系咪中意食啊？ 都中意啊！大家好啊！ 哇，几识补身，见你气色都唔差， 梗系食多啲蛋啊！ 冇错，我哋当然都仲喺个录音室度呼吸紧啦。我哋录音室冇咩特别，有个特色就系可以呼吸嘅。OK 啊，加料呼吸啊！ 冇错，咁啊，所以大家都好提神啦，充满尼古丁嘅味道啦吓。咁啊，咁啊，讲咩咧？亦都系讲啲同提神嘅嘢有关系嘅尼古丁啦吓。咁啊，讲咖啡因啊，咁咖啡因谂起咧就系、是、当然系咖啡啦吓。咁、茶叶蛋咧，其实咧嘅嗰个正职咧系。做咖啡定卖咖啡定系呢个管理嘅咖啡嘅公司咧吓、 管理咖啡店嘅、 管理咖啡店啊，好劲喎！ 喂，你有冇啲自豪咁嘅咧？ 自豪啊！而家嚟讲咖啡文化几次热啦，少少啦都系啊。 喂，嗱，你又觉得啊，即系好威啊？咁实际上咧，我哋咧都系执人口水尾啫。 系 点执口水尾咧？就唔系执阿茂阿炳啊，系执一啲动物口水尾。 嗯， 我哋人类咧。好多嘢都學動物嘅，你問下亨利係唔係啦嚇？咁、你而家即係啲迷彩色嗰啲嘢咧，其實學動物啫，動物係興迷彩色啊嘛，啲變色龍啊，各種動物啊嘛， 有 啊，有啲兔仔咧，天冷啊白色嘅嗰、那個、浸毛，天熱咧就呢、這個棕色 brown 嘅，咁咪掩護啫嚇，等人哋冇容易捉到啊，係咪先咧嚇？你見啲雀仔天空飛咧，就好多雀仔個肚係白色嘅，有冇留意？ 系喎、 系啦，咁白色咧同个蓝色好接近噶嘛？ 我就知道企鹅哋个肚系白色啲，系北极嗰啲。 系啦，系北极嗰啲系白色，南极嗰啲咩色噶？喂，系咪蓝色啊？ 因为北极咧就系、是、根据张国军讲咧就是、有企鹅嘅，应该咧唔知系咪白色啦吓，咁咪偷佢叉水先啦。Okay? 因为你个肚白色咧，即系嗱，冇北极好，南极好啦。你见到天空啲雀仔咧，即系好多唔系全部啦，就系、是、个肚白色嘅，系一种掩护作用嚟嘅啫。 系。 咁我哋人类咧，唔好话咩万物之灵咧，就细佬嗰時教嘛，小學啊嘛，人類係萬物之靈咧，就呃鬼食豆腐。其實動物先至係萬物之靈。你話點解咁講咧？喂，你知邊啲人邊啲 B 型啊？ 係 先飲咖啡嘅咧？ 羊 係啊，醒目啦！啊，果然係撈嗰行嘅。啊，故事係點啊先？ 故事係點啊？故事咪就係有隻羊食咗啲咖啡豆，好興奮喺度跳舞咯。啊，嗰度牧羊小子見到咧，又咦點解咁開心嘅咧？咁咪揾下啦，佢食咗啲乜嘢咧？咁发觉就食咗啲咁样，系啦，就拍咗啲咁嘅好似 berry 嘅东西啊，咁啊细细粒，咁啊原来系咖啡嚟嘅咁样咯。 嗱，我听个版本咧就唔系牧羊人喎，即系你听嗰啲可能啲无产阶级嘅故事就牧羊人，即系最卑微嘅一群吓。 系、 我听嘅咧就系即系资产阶级嘅 资产阶级 版本。咁、话说咧，就喺呢个阿拉伯咧，阿拉伯地区咧就系、是、有。即係當然啦，當時咧，即係幾百千幾年前或者二千幾年前咧，都係有個奴隸嘅制度。咁啊，奴隸制度低卑微嘅一群啦，亦都係有商人嘅。咁啊，相傳咧就係我相信都已經進入咗公元嘅時候啦，即係可能係大概係可能係 五世紀 五六世紀到啦，就阿拉伯商人過去非洲做生意。你知阿拉伯咧就攔過嗰個紅海唔係紅海啊，嗰、那個係咪叫做？喂，嗰边咧就印度洋啊嘛，另外阿拉伯海，阿拉伯海就攣过去，就向西行，就去咗东非做生意。咁啊，东非做生意咧，去到东非有一个国家叫做咧，而家叫做埃塞俄比亚。咁我哋亦埃塞俄比亚咧，台湾亦做乜嘢咧？叫伊索匹亚。咁啊，英文一样叫 Ethiopia。咁我去嗰度做生意，咁啊，有日咧见到又系啲羊咩咩咩咩咁啊，嗰啲羊咩咧？喺山上咧就蹦蹦跳，咁啊发现羊咩原来食咗某种植物嘅豆，咁咧就可以咁生猛嘅，咁啊自己拿啲嚟食下，亦食完咧都系咁生猛嘅， 嗨咗啦， 咁啊嗨咗啦，咁啊攞啲豆咧采摘翻去咧，即系开水饮啦，咁啊即系你要保存咧，最好就即系煎下炒下啦，咁啊即系咖啡嘅初形就形成啦。你今日咧去到埃塞俄比亚咧，啲友都系招呼攞啲咖啡嚟招呼你嘅啫。 系啊， 我仲以为咖啡系嚟自美洲嘅添，原来 唔系阿拉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版本，亦都有咧基督徒版本，话基督徒系即系发现嘅。 即系咪摩西食咗就分开红海啦？ 咁啊，可能系啦。 其实曾经咧，基督徒咧话唔俾饮咖啡嘅。 点解咧？ 我睇部分基督教嗰个光谱系好阔嘅，啊，即系有啲系好极端嘅，乜都唔得，乜又唔得，乜又唔得。咁啊，有一个英文嘅字叫 chastity，即系贞洁啊。咁美国咧部分嘅呢、這个嗰啲教派咧，就非常之咧系保守嘅。First kiss until your wedding day 啊 ，only allowed。OK， 咁所以啲友忍唔住。 咁啊 ，Calvinist 有啲 係，我睇唔係 Calvinist， 冇 extremist， 叫 fundamentalist 基要派。咁咧，所以啲友仔咧就好早結婚嘅，可能係廿一二歲啊，因為真係頂唔順啊，啲鬼妹啊，你話啲唔係話鬼仔頂唔順，鬼妹都頂唔順。咁啊，講翻轉頭咧，就咖啡呢家嘢咧，就係佢埃塞俄比亞嗰度咧，就引進去阿拉伯半島，咁啊發揚光大啦。咁但係咧，你知咧，世事嘅嘢咧就冇孤立嘅，我從來相信咧，世事係一個星座。一粒星咧就成到个星座，成到个 constellation 嘅，一定系好多个原因。咁就阿拉伯咧喺即系六七世纪嘅时候咧，回教咧、伊斯兰教咧统一天下。伊斯兰教一样嘢禁，就系、是、酒，系禁酒嘅。如果你禁酒嘅话咧，即系你饮唔到啲刺激性嘅嘢啦，你饮料啦，咁你咖啡就一个代替品啦。所以就喺阿拉伯半岛咧，随着回教势力或者回教嘅影响力嘅扩展咧，就去到全世界、直到今日就传到嚟咧，我哋呢个华夏之地，系咪华夏之地咧？俾人屌嘅啫，而家本土派就 知地啊， 本土派咧就唔信呢个所谓华夏之地嘅。咁就好多原因啦，你即係其實啱啱嗰個年代啦，咁就係佢阿拉伯佬呢就由呢個七世紀呢，公元七世紀到呢，即係穆罕默德就用呢個回教伊斯蘭教就統一咗阿拉伯人係好唔團結嘅，咁所以呢回教嘅出現呢有個正面作用，令到阿拉伯人係統一團結一啲。咁但係呢就要講翻呢個咖啡年代呢家嘢啦，咖啡年代呢就唔係咁早出現嘅，即係全世界嚟講，呢個同呢個歐美呢個帝國主義勢力好有關係。有本書叫做六種飲料，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六種飲料。人類歷史上即係根據西方嘅寫法呢，第一種飲料係乜嘢你估下？ 水呀、 係囉， 啤酒。 啤酒。 第一種啊，因為啤酒咧係從呢個谷物咧嗰度咧係即係點講發酵咧係變咗啲啊釀出嚟啊，用到個字好好釀 brew 出嚟啊。咁啊呢個第一啦。咁你喺呢個兩河文化裏邊，咁啊慢慢可能咧有啲嘢咧啲谷物係應該係呢個啤酒應該係大麥係嘛？ 小麥。 唔系小麦，唔系系大麦啊！慢慢可能有啲嘢沤啊，我哋沤啊，唔记得食啊，摆咗啲水度。 流域咧就系呢个伊拉克嗰度附近啦吓。 而系我哋叫米索不特米亚平原。系咪 Sopotania 两河咧？一条咧就叫做咧底格里斯河，另外一条咧叫做咧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英文系 Tigris 啊，因为幼法拉底河就系 Euphrates 两河流域，咁嗰度系慢慢系孕育出嚟嘅。嗰種文化就飲啤酒㗎啦、慢慢呢即係你嗰啲已經係可能係六千年或者之前嘅事啦，更早之前嘅事啦。咁去到呢個希臘羅馬年代呢，就啲人呢鍾意種菩提子啦，咁引入咗咩文化出嚟呢？ wine 紅酒啦 ，wine 啦， 第一個 age of beer 之後咧就叫做 age of wine 啦，葡萄酒的年代。你見希臘啊、羅馬嗰班友仔咧都係飲葡萄酒嘅，我啊冇坐過時光隧道翻去即係二三千年前睇下希臘啊嗰班咩蘇格拉底啊、格拉底啊、咩柏拉圖啊、阿圖哥啊、阿蘇哥佢哋飲啲乜嘢嘅。咁但係去到，但係我哋睇電影啦。睇啲希臘嘅講希臘時代背景或者羅馬時代背景嘅電影咧，都見到佢係飲 Y 嘅。Y 之後咧就慢慢演變啦。因為你其實你睇下今日嘅教會咧，領性體天主教裏面係領性體，甚至基督教裏面咧，我覺得佢哋咧都係飲 Y 嘅。 用紅酒代表係聖血咧， 係啦，聖血啦。咁即係佢哋嗰個紅酒年代咧係 last for a long long time， 而呢個年代咧係啱啱基督教興起嘅。 之後呢就咩年代呢，就係呢個拔蘭應該而家講到就係應該係 rum 酒啊。 rum 酒。 rum 酒係一個航海年代嘅嘢嚟嘅。因為啲水手係飲 rum 酒啊。我唔知道中文譯做乜嘢。 冧酒， 冧酒嘛，英文系 rum 啊嘛吓，就我哋中文冇 R 音噶嘛，吓就系嗰个，唔系冇 R 音，就系译做就冧酒啦。啲水手咧就话，即系嗰日啦，如果系 happy 嘅，即系船长咧就即系大开，即系大开咩门啊？大开嗰啲叫咩中门系嘛？ 大开中门嘅啫， 大开中门啦。咁啲水手都系咩庆啫？每人配给可能嘅，即系一杯叫冧酒咁啊吓， 饮完就冧啦。 嗰系航海年代，航海年代就系西方势力系爬，即系expand 啊，系咪叫膨胀啊？或者擴展嘅年代啦，包括咧就依、這個 帝國主義橫行嘅年代啊， 係啦，包括咧就係航道上啦，因為以依個航道嘅問題咧，就係同個歷史問題有關係嘅。即係我哋知道咧，即係依個回教勢力整個中東俾佢係依個係即係個叫做個勢力範圍啦嚇。但係咧回教咧都係光譜好大，正如基督教裏邊嘅光譜都係好大。通常我哋知道都係負面嗰一派啫，極端嗰派啫，友善嗰派咧我哋就少提及。 出位啊嘛人哋。 啊，開頭咧就係、是、其實咧係佢容許咧基督徒咧去耶路撒冷係朝聖嘅。啊，咁 until 咧。即係當然中間發生過十字軍東征啦，呢啲係有百幾年歷史嘅嘢咧。但係咧最 worst 嘅 scenario 最惡劣咧，就諾斯曼帝國出現，佢禁佢控制整個中東。咁本來歐洲咧同亞洲，包括咧印度啊、中國咧係有貿易嘅，係陸路上嘅貿易，中國嘅絲綢之路、中國嘅茶葉、絲綢、瓷器等係可以運去呢、這個通過呢個中東、中亞地區運去歐洲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土耳其人咧，就去法嘅諾斯曼帝國咧，喺1453年公元， 叫鄂圖曼帝國啊。 係啦，以前亦到鄂圖曼帝國嘅。我細嗰陣時睇書啊，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咧，喺1453年就攻陷咗咧，我哋今日叫做伊斯坦布嘅一個城市。 當時天啊， 當 係 啦，當時叫康士坦丁堡啊，咁咧就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就喺黑海嘅海口，就係、是、黑海海口同埋呢個愛琴海海口之間嘅，呢個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嘅軍事要塞啊，因為控制咗個海峽啊嘛，咁啊喺土耳其人攻陷呢個城市之前咧，佢係呢個東羅馬帝國嘅首都。亦都係西方文明嘅其中一個 centre。 嗯。 但係諾斯曼帝國嘅出現咧，攻陷咗個城市之後咧，整個歐洲同埋亞洲嘅貿易係中斷咗嘅，陸路嘅貿易係中斷咗嘅。咁咧，之前嘅陸路貿易就是阿拉伯人做中間人咧，你唔好理邊個中間人，總之咧，佢真係貿易係暢通嘅，雖然係慢，同埋阿拉伯人係賺咗好多錢做中間人。咁啊，佢嘅貨品咧就由呢個中東地區咧就運去威尼斯。由威尼斯作一個集散地，因為威尼斯喺意大利北部嘅東北部嘛，係嘛？我冇去過啊，大佬，即係睇地圖就係咁講啊。去到個東北部，由嗰啊散貨咧去整個歐洲，呢個係 trading route， 即係香港其實都係扮演咗啲咁嘅角色。 公國啦，其實威尼斯嗰陣時 係啊，公國啦，意大利就 領袖去統治嘅 嚇。咁啊，但係咧嗰個隨住康士坦丁堡失守咧，呢條貿易線係斷咗啦。就唔可以通過中東地區咧同中國做貿易，咁咧佢要做貿易咧就要用即係點講啊？用海路係1453年中斷曬啦，中斷曬咧用海路咧就有兩條啦，咁一條咧就係、是、由非洲嘅西岸一路向南行，繞個海望角，好望角， 啊 去到印度，印度再去中國，啊依啲咧就葡萄牙佬去做嘅，咁咧。第一個咧去到印度嘅人咧就係達加馬 ，Vasco da Gama。今日澳門咧就有個公園咧叫 Vasco da Gama。你老共咧就係呢個收復澳門之後都冇懟冧呢個公園，絕對係帝國主義用以前嘅呢個左派觀點嚟講，但係又冇理到佢啊。咁你睇咩啦？咁如果你話係殖民主義嘅色彩，就掠奪，絕對佢有份嘅。但如果你話人類嘅世界嘅文明嘅向前一步，佢亦都重要嘅貢獻，同埋如果有咁嘅勇氣，因為以前歐洲人相信咧，非洲南面嘅海岸咧係好多水怪、好多魔鬼，好恐怖。你今日咧去到咧澳門咧， 嗰個海事博物館，即係馬國廟隔離有間海事博物館咧，佢有講到一啲故事咧，就係葡萄牙嘅水手咧，當年就好驚咧海上有妖怪、妖魔鬼怪嘅。 通常呢啲係好大隻嘅八爪魚啦， 啊之類啲咁嘅嘢啦 嚇。大家睇呢個加勒比海盜咧嚇，即係就會睇到嘅一二三四集 ，OK 嚇。 啊，佢鬼佬好驚八爪魚，即係類似嘅嘢咧，咁咪唔夠膽向南行嘅。咁咧 ，Vasco da Gama 咧，佢係應該咁講，第一個人叫大亞士 Bartholomew Diaz， 佢就繞過海望角啊，之後咧嚇學海好望角啊，然後咧係翻轉頭咧。去翻呢個歐洲，翻翻葡萄牙嘅。咁Diaz 咧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咧 Vasco da Gama， 達伽馬就更叻。繞過好望角之後咧，就向呢個東面繼續行，去到咧印度啊，果亞呢、這個啲呢啲咁嘅地區，印度西岸果亞，有機會再講下果亞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啊呢條咧就向南行嘅，另外一條向西行。咁咧佢向西行咧，同科學知識啊同埋意識形態好有關係嘅。因为佢哋相信咧，就话地球一派人相信地球系圆嘅，即系话咧，如果你陆路去唔到，由东面去唔到中国或者印度咧，你可以由西面一样系可以去到嘅。咁啊，佢哋咧哥伦布系最成功嗰个咧，有人话可能唔系哥伦布第一个去到，不过哥伦布最成功将个消息带翻嚟嗰位。 哦，嗰阵时佢系宗教上咧，佢划分咗两个阵营嘅。 嗯， 因为咧，点解系葡萄牙向东，西班牙向西呢？因为阿教廷就话：，唔好拗啦，大家佢就画条线，一人就守住一边啦。因为两边都系个航海系最劲嘅 ，OK， 喺当时系 OK。咁当然啦，最尾系西班牙都系输咗俾呢个英国穆迪蓝队啦吓。 系、啊、但系西班牙嘅落后嘅呢、這个心态咧，系导致佢打败嘅原因。不过都系有机会我哋先再讲啦。 系冇 错。咁啊，即系佢哋去到透过呢条西部航线咧，去到今日咧呢、這个西印度群岛。 嗯， 即系喺加勒比海嗰头嘅西印度群岛，佢哋以为已经系去到咗印度啦，所以叫当地系 Indians， 即系同印度人咧嗰个字系一模一样嘅。啊，不过咧咁今日咧喺北美洲，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咧，即系讲 Indians 即系印第安人。 系， 如果讲印度人、南亚人咧嗰啲，佢叫 East Indians， 系东方嘅。印第安人，即係我哋香港人或者英屬系統嘅，我哋都話嗰啲係印度人。咁咧喺美洲嗰啲，我哋亦做印第安人，同一個英文字。不過咧，你要英文翻得清楚咧，即係費事講嗰啲得罪人嘅説話。總之，印度人咧喺美國佬叫 East Indians， 加拿大人咧叫 叫佢哋做 East Indians。咁啊，講翻呢度啦，因為呢個 rum 酒同航海年代有關係啦。咁 rum 酒之後咧就白蘭地年代啦。 白蘭地 年代啦，即係興飲烈酒嘅年代啦。咁啊，即係呢個即係同法國啊等地嗰、那個即係農業咧，佢哋係即係發達係有關係嘅。咁 咧咗呢個 distribution 嚇，依、這個蒸釀係嘛？ 蒸馏化， 蒸馏化，蒸馏化啦啊！依啲啦，就即係有機會就深講啦。再行一步啦，我哋已經講邊幾啊？我哋講啲啤酒啦。系呢個兩河文化引育出嚟嘅洋酒法就啤酒啦，跟住到呢個紅酒啦，而家到冧酒啦，跟住咧就到 勃 蘭地年代啦。咁勃蘭地年代咧就好啦，勃蘭地年代之後咧，即、就、係、是、慢慢就係去到呢個咖啡呢家嘢咧，就已經存在英國經過好即係貿易等方法咧，存在歐洲嘅歐洲咧就將啲咖啡豆咧。就去咗咧呢個美洲即係中南美洲咧、由於佢係呢個熱帶嘅氣候，再加當地嘅土壤咧，係好適合種咖啡嘅。 頭先我哋西班牙啦 嚇，係啦， 西班牙侵略者 係啦，哥倫比亞 conquista 依個係即係征服者佢亦做嚇。咁啊，去到咧，咁就咖啡咧就種植之後咧。咁啊，梗係用奴隸啦。咁即係航海年代，即係航海，其實喺大發現年代、航海年代咧，即係已經係有奴隸呢家黑人奴隸依家嘢㗎啦。 三百人咧就已經打贏咗成個帝國人哋係 OK， 因為咧嗰啲友係未見過馬嘅。 啊，我睇咧，第一唔見過馬咧，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哋係唔光彩嘅。西班牙嗰場打贏印卡還是係馬亞民族啊？ 印卡 係唔光彩嘅，即係話咧個印卡皇帝其實顯示自己友善，佢帶嘅衛隊全部都係 unarmed， 即係冇帶武器。 因為咧佢哋有個傳說就話，即係嗰個神咧就會喺、那個啊。 系咪咧？东方，但系东方嗰边嚟啦，咁啊真系以为嗰啲系神嚟嘅，白人有只马咁样嘅，咁啊走过嚟咧就以为系神，佢派咁佢就话：，诶攞晒啲黄金嚟 ，OK， 跟住攞晒黄金俾佢啦。咁啊当然啦，由于系通常呢啲咁嘅航海嘅叫做水手啦、啊、或者系呢啲咁嘅征服者或者系冒险者啦，通常都会有个 missionary 喺度嘅，即系有个牧师喺度嘅 ，OK， 神父 啊，神父系啦，咁啊去到当地啊，法国人嚟嗰啲系诶邪教嚟噶嘛，烧 Q 晒你啲书啦。啊！咁亦都係造成依家點解咁難研究美洲嘅文化啦？因為咧全部俾佢燒 Q 曬啦，就咁、啦。 即係當異端邪教咁啊！咁但係你我哋即係 咖啡都叫豆嗰陣時傳過去嘅。 傳過去啦。嗱，要講翻一樣嘢就基本上咧，就係西方嘅歷史咧，都係否定當年西班牙人咧對南美洲依個種族嘅滅絕同埋文化嘅滅絕嘅，係基本上係否定噶啦。是不啱啊！當時係唔即係係錯，係錯 狀啊，又成咁樣咁 啊！即係用即係而家我哋嘅價值觀咧，即係我生活在香港啦、啊、我哋價值觀兩種，一種咧就係、是、呢個儒家文化，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呢個基督教文化或者儒家文明同埋呢個基督教文明啫。咁你印第安人咧，南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北美洲印第安人咧，佢啲土著係另外一座世界嘅，即係嗰個好多價值觀都係唔同，包括咧即係個教方面，梗係認為係邪教啦嚇。啊咁毀滅曬啦，咁一件事啦，咁你同呢個歷史好有關係。大航海年代或者大發現年代之後咧，就會有呢個咖啡，因為咖啡歐洲係種唔到咖啡，歐洲太凍啊，一定係一個熱帶嘅地方。仲有係 cheap labour， 呢 cheap labour 咧就非洲嗰邊咧就捉咗過去嗰啲黑人捉過去做奴隸，幫手種咖啡嘅。咁咖啡年代之後。亦都經歷過，一係一定係嘅幾百年㗎啦。咖啡年代引入革命啊，啲知識分子喺咖啡館嗰度，啲咖啡 嗰啲叫做 public space 啊，係啦， 公共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就即 係法國大革命就係嗰度傾出嚟 㗎。作亂嚇，咁啊之後啦。之後仲有一家嘢啦，咁啊咖啡都好多年啦。其實我哋話咩乜年代咧，其實我哋係冠以依個名俾佢啫。喺同一個年代咧，有幾種飲料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咁多種咧，一樣係流行嘅。不過咧，嗰樣嘢係新加上去咁解嘅啫，即係等於時裝咁咧。你阿哥咧而家著嗰件衫就靚到不得了嚇，就好靚啊！我中意呢種 style， 但係喺任何一個時候咧，裏邊其實咧時裝咧都唔止一個 style 嘅。一定唔止一種嘅鞋啊，嗰啲咁嘅都唔止一個 style 嘅。儘管有一樣嘢係新嘅，或者 dominant 咗，或者係見報機會係高咗，我哋以為佢 dominant 曬，事實上唔係一定嘅，一定有幾樣嘢同一時間並排嘅。咁之後啦，好啦，到呢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啦，有一樣嘢咧就發明咗噶啦，佢叫做汽水。 我以為茶添， 係咯，我 茶有咗好耐啦，茶即係茶有咗好耐噶啦，因為有絲綢知道已經有茶噶啦 嚇。你講嗰啲叫 carbonate water 啊，碳水係咪碳酸？ 即係我都要整啲水就開出嚟有氣咁樣啦。 呢個同科技係好有關係，因為你 carbonate water 咧呢啲咁嘅 soda water 之類咧，係同呢個化學啊以及工業生產技術啊嗰啲係息息相關嘅啊。每樣飲料出現咧，都同當時嘅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咧科技係完全有關係嘅。唔都話任何一樣出現，佢唔係一粒星，係一個星座嚟出現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我哋仍然係處於一個可口可樂文化嘅階段。啊，當然，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有可樂飲，或者可樂已經成為咗汽水嘅代名詞。你話叫汽水，人哋都係。就係俾杯可樂你嘅啫，大部分。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有啤酒啦，有 rum 酒啦，有呢、這個即係我哋叫葡萄酒啦，亦有白蘭地咧。 以前啲啤酒冇氣嘅喎。 有嘅有氣嘅，但係點樣裝咧？我唔知啊，要考據下。 香檳都係有氣嘅。 系咯， 香槟有 香嚟讲，喂， 香槟系 wine 嚟嘅，系葡萄酒嚟嘅，系咁啊。我啲嗰本書咧詳細咧，你係想了解一下咧，各位即係了解去借本啦，或者而家能賣斷咗字叫六種飲料文化，值得一睇，值得一睇嘅啊，嘅幾過癮嘅。咁啊，邊個首先將呢本書介紹咗出嚟咧？就是、蔡子強。咁啊，當年蔡子強講咗之後咧，我 走。呢排佢有篇文好紅啊，犬儒文化嚇。 係啊，嚇、 啊。咁佢係犬儒啊，定係佢鬧緊啲犬儒啊，定係鬧緊自己啦？唔知啦 香港係咪犬儒之地咧？ 绝对系、啊，绝对系，我都 香港嘅香港个犬儒之地啦。咁我哋讲翻即系六样饮料啦。咁啊，即系我哋已经系喺后咖啡年代，但系咧每样饮料咧，佢都会揾到空间咧，去重新包装个出现嘅。咁啊，近呢或者十零廿年咧，或者即系呢个士巴克啊等出现咧，系 coffee shop 啊连锁 coffee shop 出现咧，又将咖啡咧系带到我哋咧日常生活里边。而且唔單止係提神，佢咧係一個生活嘅方式。啊，呢啲咧啊，呢個咩啊，茶葉蛋比我更清楚咧。 係啊，咁啊 ，Starbucks 嘅出現啦，其實就即係好啱嘅，係一個生活方式嚟。其實佢哋阿 Harry 都講過啦，咁佢哋賣嘅係賣第三空間。咩第三空間呢？就其實就係話工作同埋屋企以外呢、這個第一、第二空間以外，另一個空間屬於啊消費者嘅，佢哋可以喺入邊去做自己嘅嘢。咁好享受自己一刻。 空间唔得咩？我朝早饮雀巢咖啡啫 ，OK 吓，呢样得噶。 我都系啊，大佬，我饮三合一噶咋？嗰啲士巴克应该未开门啦，系 都得咁啊。不过就多个空间俾选择咁样。咁啊，所以其实佢哋都讲过，佢哋做紧 people business， 就 rather than 做 coffee business 嘅。 即系点译咧 ？people business 系咪即系共产国家嘅？即系人民解放军啊，人民政府啊，即系点译咧？喺呢个 people 嗰个 concept 有人味嘅吓，系咪会咁解咧？系。 即係一個同人接觸嘅一個生意啦，唔係真係賣嗰件產品嘅， 即係 package 咗同 service 連埋一齊去賣嘅。 或者咁講，我覺得係一個體驗，一個體驗，即係入到去，跟住有啲乜嘢感受得到咧？係賣緊呢樣嘢嘅咁樣，咁啊一個即係可以咁講啦。喺呢個年代啦，咖啡店其實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叫做賣體驗嘅年代，甚至乎好多各行各業啊，都係一個賣體驗嘅年代嚟嘅。咁啊，產品係其中一個元素，但係產品以外咧，需要更加多嘅元素先至可以滿足到消費者。 即係個牆要夠靚先得噶咯，原來嚟講係。 牆要夠靚啦，咁嗰啲啊侍應啊咖啡師啊要夠型仔啊， 即係嗰啲乜嘢咩綠咖啡嗰啲就係、是、嚇，咁啊都要。 都係另一個殺出來咗嚟㗎， 一個支流啦，其中一個支流啦， 即係咩告書傳神嘛咁樣係咪？啊呢個主人咁樣 ，OK。 主人想食啲咩咧？咁樣 有個心咁樣咧就對啦，當然啦。 佢唔可以脱離個社會， 我親戚好成日想上去居家， 唔 係 淨係食物咁簡單， 冇錯。消費者要求高咗噶啦， 冇錯。咁消費者都比較毒嘅 ，OK， 咁啊都受呢啲網絡文化影響，現實中都要嚇、提煉翻啲咁嘅。 喂，話説話邊度有女仆咖啡香港？ 我喺旺角係有間成日大大個招牌喺度嘅 ，OK， 咁啊啲女仆咧就好人格分裂嘅，一出呢個咖啡店咧就講撚曬粗口嘅 ，OK， 今日入嚟到去，就會好温柔嘅啦。 話你主人要啲咩啊？ 冇錯啦， 其實真係等於一個。点讲啊，活塞咁啫嘛，或者等于个弹弓咁啫嘛。你入到去翻工嘅时候，就要压住晒，抑压自己啊，俾人恰，即系俾满足男人嘅欲望啦吓。啲男人俾人恰完之后，俾女人闹完，或者俾女 即系一层去呢、這个剥削一层啦 吓。呢、這个层压式啊嘛，一层压一层啊嘛。 咁啊。當然要提供啲渠道俾佢哋解放啊，釋放自己 ，OK 但我話想提出一樣嘢啦，如果你係而家咖啡店計啦，即係譬如我哋都當係一種餐飲文化啦。咁、我自己喺香港住咁多年咧，其實你話咖啡店，譬如而家你話 OK， 我估啦，嗰啲 major player 喺香港，譬如 Starbucks 啊、Pacific Coffee 啊呢啲嘢咧，佢真係好似係近呢二十幾年咧。除咗快餐店之後咧，係唯獨一樣嘢咧，我係見到係可以香港一百幾廿間嘅。因為我對上一次見到嗱，好多嘢我係僆仔嗰時都有，而家都有，譬如酒樓啦、茶餐廳啦。咁啊，對上一次我再見到有呢樣嘢就有種革命就係開呢個快餐店啦，快餐店者即係大家樂啊、美心呢啲啦。但呢啲嘢講咧已經廿幾三十年前嘅有嘅開始有嘅嘢。但咖啡店就好怪啦，咖啡店如果我記錯咧，如果 Starbucks 咧，我諗我喺香港見到有咧都係。 2000年到嘅， 都系十松啲年嘅嘢嚟嘅。咁其實呢樣嘢，因為其實我第一件事我唔好飲咖啡嘅。咁第二我未喺外國生活過啊。咁但係點解呢種文化係可以帶嚟香港，而香港有一做之餘咧？佢哋可以承擔一個咁昂貴嘅租金，其實係有啲咩嚟嘅？即係飲咖啡飲唔飽嘅，正常。 係冇錯，我哋用咗30分鐘咧，開咗個頭啦，講咗呢個咁嘅絲綢之路係點樣去帶入去呢、這個嚇。咖啡其實六種飲料之一啦，咁啊終於問到個核心嘅問題就係話，究竟點解香港係有咁嘅 market， 同埋係法國咧係打開嗰、那個喺個書店度啦，一定係有本叫做教你開間發達咖啡店噶嘛，唔明噶嘛。第一啦，就咖啡開咖啡店會發達啦，但呢個 concept 咧就好拗頭嘅 ，OK。咁第二咧就係、是、個個都會跟住去做噶喎， 咁但係呢個咁嘅 concept 呢，咁當然啦，時間有限呢，我哋而家要 control 啦，每一集呢就大概廿零三十分鐘啦，就如果唔係呢就太攰啦。咁下一集下個禮拜呢我哋繼續講呢個咖啡 ,ok? 唔得，不過呢之前你要講講呢，咖啡文化、咖啡店文化、連鎖咖啡店文化呢，喺進入香港之前呢係首先係去到台灣嘅。儘管香港自稱西化城市，但呢方面呢係落後於呢個台灣甚至係上海嘅。 冇錯。 咁詳情 下集再嚟啦 ,ok, 好，拜拜。 拜拜。